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729集，迷城地宫上。之后，众人准备了一些干粮，没有骑马，轻装简行，随着邹月和林月一离开黑风城，走入鬼海。赵普在城楼上目送众人离去，欧阳加强戒备，去阻挡那些试图进入鬼海的散客了。龙桥广带其人马在鬼海附近防卫做支援。赵普站在城楼上，靠着城墙叹101口气。公孙抱着小四子走过来，知道赵普因为去不了而一肚子憋屈，就安慰他： 大家都是怕你有危险。 赵普耷拉着眼皮瞧公孙，小四子伸手捏了捏赵普的腮帮子： 打起精神来，九九。 我就想看看战无不胜是个什么玩意儿。 你还不知道战无不胜是什么意思，那你让别人怎么活呀？ 赵普一愣，随后睁大了眼睛看公孙： 这书呆算是甜言蜜语，怎么听得这么顺耳？这书呆的嘴不是一般的甜啊。 公孙见赵普盯着自己看个没完，也怪不好意思的，扭脸望远处展昭等人的背影已经只剩下一点点了。这时楼下折影急匆匆跑了上来： 王爷。 又怎么了？好消息坏消息？ 好消息，我们抓到一个活的。 啥？ 抓到什么活的？ 杀鬼。 折影一指不远处，就见一队侍卫押送着一辆马车走了过来，马车里一个硕大的笼子用白布裹着，里面似乎有人影在动。赵普看着嘴角就挑起来了： 活的？ 嗯，我们在鬼海四周围啊设了不少陷阱，本来是准备兜那些冒险想进去的人，没想到兜住一个往外跑的杀鬼。 那杀鬼跑出鬼海了？ 对啊，鬼鬼祟祟的。 赵普拽住兴匆匆要跑去看杀鬼的公孙，往楼下走。 神志不清吗？ 说来很奇怪，抓住之前看着貌似还蛮正常的，我们是看着他掉进陷阱的，感觉就是个黑索索的正常人，但是看到我们之后就疯癫起来了，而且见人就咬，有点危险。 你是说这杀鬼见人之前是一切正常，但是见着人之后就变成怪物了？ 有这么点意思。 公孙听到这里就开始走神，嘴里自言自语不知道说什么，脚步下意识地往下走，于是一脚踩空。 我 小四子一声嚷嚷，公孙回过神来了，还好赵普手快，一把捞住。赵普一手抱着小四子，一手堪堪捞住公孙，小四子赶忙伸手拽住公孙的衣服领子往上提： 爹爹你看路啊。 我一直觉得杀鬼有些奇怪，该不会是什么病吧？ 赵普拉着公孙下了城楼，打算一起去看看那个活捉的杀鬼。展昭等人进入鬼海之后，很快消失在了众人的视野中。鬼海这地方从外围看也许很难理解为什么会有人迷失在里边，因为茫茫一大片，无论是朝哪个方向走，按理来说都能走到头。就算不认识方向，朝南边走总能看到黑风城的城头。同理，朝西走向西夏，朝北就走向辽，朝东还能走去魔鬼城狼王堡，可进去之后众人才发现根本看不到外边，问题出在风沙上面。鬼海里边有很强很强的风沙，一个一个打着卷儿，成为一道一道的风沙墙。这些风沙跟远处黄沙的背景几乎融为一体，所以分辨不出边缘，看起来就是一大片沙地。其实这也恰恰解释了为什么众人在无风的夜晚看到了鬼城的全貌，因为没有风，所以风沙落了下来，没了阻挡物，自然就看到了。 而绕开那些风沙墙难度也不是太大。鬼海里有很多土墙，土墙的建造成环形，就像一个迷宫，只要顺着一定的路线绕开土墙，就可以成功避开风沙。但是绕开土墙的同时，另一个危险又出现了，那就是流沙坑。鬼海里含有大量的流沙坑，十分的凶险。幸好依依路很熟，教着大家绕路走。天尊和展昭依然是重点关注对象。天尊不靠谱是众所共知，万一在这里丢了，那白玉堂估计只能把整个鬼海的沙子都给铲走了。所以阴侯负责盯着天尊，他一往外跑就滴溜回来。享受同样待遇的还有展昭。展昭刚走两步就感觉白玉堂拽他一把，也有些恼，斜着眼睛瞧白玉堂。 我哪有这么不靠谱啊？ 费了点功夫绕过了风沙群，眼前就出现了茫茫的一大片白沙地，还有波光粼粼的水面。 这是水？ 展昭觉得不可思议，伸手撩了一下却掬不起水来，但是手碰到那一层水面的时候有微凉的触感。 这是聚集在沙土上面的一层水汽，或者说别的什么，总之啊，只有气没有水。这一片地域也是鬼海名字的由来。 哦， 这一层水汽很特别，现在天气还好，如果天气太热，地面可以吸收阳光，等到晚上呢，上空就会出现海市蜃楼。你们看到的那座夜晚的雄伟迷城，还有行船的领路人，都是假象，并非真实存在，那才是真正的迷城。 说着走远一指前方，众人扬起脸望过去，都忍不住皱眉。轮廓上的确可以看出那座城曾经繁华的影子，但是此时残垣断壁，黄土满山，简直是破败的废墟。 为什么搞成这样？看样子是经历了什么大劫难呢？没见杀鬼的影子呀，不说进来了好些人吗？ 杀鬼都在鬼海里躲着，接下去走过海面要十分小心，他们会偷袭的。 众人也不多话，踏入鬼海，直奔迷城而去。然而出乎众人预料的是，这一路轻轻松松就穿过了平日最危险的地方，一个杀鬼都没瞧见。到了迷城的山脚下，山上已经出现了其他的黑衣人和红衣沙妖，跑下来迎接邹月和林月一。邹月问了他们几句，得到的回答是那些沙妖突然都躲起来了，不知道去了哪里，连原本埋伏在城墙附近的都不在。众人皱眉，这么巧，他们进来了，沙妖就集体消失了。 以前出现过这种情况吗？ 没有，这帮东西几乎都是不知疲惫的袭击人，有人进来他们还不出现，几乎从来没发生过。 也就是说是故意躲起来了？ 有其他人吗？误闯之类的？ 邹月问留守的众人，众人都摇头表示没看到人进来。 平时他们都躲在那边。 阴侯指了指鬼海的白色沙面，邹月点头。阴侯伸手握住展昭的巨阙往外一抽，抬手往沙地上连着扫了几下，随着阴侯剑锋划过，沙地表面一阵翻滚，没一会儿几乎整个沙面都被翻了个遍，然而没有一只沙鬼被翻出来。 没在这儿？ 邪门了。 会不会在外围啊？ 如果是倒好办了，外围没有风沙墙的阻拦，很容易暴露。龙桥广的工兵队在哪儿呢？出来还不成了靶子吗？ 再跑一趟吧。 众人又离开了鬼海，绕过风沙墙出去。等在外围的右将军正喝茶呢，见他们出来还有些意外。 这么快？ 众人问了问龙桥广在外边有没有看到沙鬼，龙桥广一个劲儿摇头，最后又查了一遍外围的沙地，依然是踪迹皆无。这一下众人可有些傻眼了。 跑了？很明显是得到指令躲起来了。也对啊，我们这么大阵仗进来，沙鬼觉得扛不过，于是先躲起来，等风头过了再出来嘛。 不像是没智慧的怪物干的事情。 迷城里面还有别的地方可以躲藏的吗？ 这个 真的有啊？ 迷城的外围我们都常用，其实山里面也是空的，是一个地宫，但是当年不知道怎么破坏了，已经坍塌大半，千斤闸已经落下，进不去。 沙鬼不是会挖洞吗？ 他们不是会挖洞，只是会钻沙地而已。迷城的地宫有几个入口，除了出入口之外，四壁都是厚厚的山壁，坚不可摧，根本进不去。 如果要躲，最好的法子是不是躲进迷城地宫里？最危险的地方也最安全。 嗯。 地宫里有什么？ 我没进去过。 你们在里面住了20几年，没进去过。 关键是进不去。迷城地宫总共四个入口，正大门被千斤闸闸住了，打不开。东西两扇侧门因为迷城坍塌被压垮了，根本进不去。唯独一扇朝北的后门还完好，但是根本打不开，内力也震不开。不过也有可能是我内力不够。 去看看吧。 于是众人索性和龙桥广他们一起吃了顿晌午饭，又进去了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